现在请每个同学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念三遍 Takuru。画好了连接符的同学请按一，非常好。那祈请词的话呢，有一段祈请词，我会一句一句的念。当我念到我金逸晨的时候，你们不要念我金逸晨，你们念我，然后加上你的名字。然后回头我会把这个进入的方法发到群里。好，现在大家跟着我一起进入到阿卡西。我金逸晨，以我是我所是之名，以 Takuru 的能量为路径，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我深信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我正在运用我的全部来配合宇宙的整体运作。我愿意全然地敞开自己，接受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一切信息及疗愈。请打开金逸晨的阿卡西记录。好，现在每个人闭上眼睛，你去感受一下进入到阿卡西的时候，身体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可能有人觉得头顶有压迫感，有人觉得腿麻，有人觉得前额发麻。现在你关注一下身体与平时不一样的感觉。那么有人会感觉到飘。这个感觉呢，会是一个你进入到阿卡西的信号，你的身体正在一个调频的过程当中，然后以后随着你的连接越来越稳定，可能这种体感都会消失。那么当它消失的时候，大家不用去担心自己是不是连上了，或者是觉得自己的频率是不是掉下来了，因为每个个体的频率是由个体的意识所决定的，一旦意识扩展，使得那个频率达到一定的波段的时候，它就永远不会再掉下来，它只会在这个波段的区间里浮动。而这个呢，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有同学会喜欢说：“诶，我昨天的频率比较高，我今天的频率比较低。”其实无论说高还是低，它都在一个频率波段里浮动，它完全不可能会调回到之前的那个波段里。而你的内我感知频率，由这个物质身体这个频率接收器转移出来的感觉，每个人都可能不一样。有的人会感觉到头晕，有的人会感觉到想吐，有的人会感觉到身体酸胀，有的人呢可能晚上会做梦。这个呢都是因为身体在调整和校对自我的频率，不用惊慌，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那么一旦身体的阻抗越来越小了，那么你身体上的这些感觉就会越来越小。好，那么现在大家都有什么感觉可以分享一下？身体上面有什么感觉可以分享一下？一说头顶发紧，好，非常好。困，海底轮发热，好，非常的好。身体有点发热，双手心麻，头顶有感觉，热，左半边感觉强烈，麻，从跟老师念就开始，好，非常的好。前额发麻，头顶发晕，两手发胀，心轮胀，好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所有的一些身体上的症状都是在调整频率的一个症状。眉心轮在舒展。手发麻，后背有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好，挺好的。好，现在请大家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是你读取阿卡西记录的最大的障碍？不用去想，你可以直接把你的第一个念头说出来。或者是最好的方法是把它写下来。好，没有画面，不要执着于画面，因为感知的类型不一样，有感知型，有灵视力比较好的，或者是听力比较好的，每个人接收到的信息的 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不要执着于其中的一个方式。好，分度清是头脑的幻觉，还是阿卡西记录的信息？不要去分辨，先直接把信息说出来。好，有两个同学说不够自信。好的，非常的好。是对自己有所怀疑，怕读不到，没有全然的相信，设定了形式。好的，我们在这里要再重复讲一次的就是，所有的阿卡西的信息都是需要经过头脑的转移的，所以你不用去想这个信息到底是来自于哪里的信息，是不是头脑的。那么我们在阿卡西里就是要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内在感官，从而增加自己内在感官，就是你能够去增加自己内在感官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断的去允许、相信。好，有的同学临视力可能比较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画面。甚至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临视力就像是看什么东西都像在看 3D 电影一样。有的同学听力可能会很好，会听到各种声音啊或者音乐，然后大部分的同学呢都是属于感知型的。那么这一类型的同学可能不会有具体的画面，但是能够感知到大概的一个场景甚至颜色。也有很多同学说想要开三眼轮，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心愿，如果你想打开你的三眼轮的话，那么你可以去配合适当的行动来帮助你锻炼这一部分的能力。其实不管是临视力也好，听力也好，还是感知力也好，其实都是属于内在感官的一种。而开发你的内在感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允许，你不要一个画面一个声音或者说是一个信息刚出来你就跳起来打压它，否认它，说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是我乱想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久而久之呢，你可能就会什么都听不到、看不到、感觉不到了。所以从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要给大家提一个要求，不管信息以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到，你先全盘去接收，不要去质疑。那么你先允许你的信息进来，随着你的信息进来的越来越多，然后当有一天它超越了你的惯常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是认知范畴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知道你的确拿到了额外的信息。好，那么请大家再问自己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来到地球？好，有同学问乐趣，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练习追问了。乐趣，什么乐趣？使命，什么样子的使命？体验，体验什么？有任务，任务是什么？体验地球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体验？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体验？团队为了地球的进化，什么团队？为了地球的进化需要去做什么？帮助到别人的乐趣，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帮助到别人？不同角色的体验，拯救什么？然后莫妮卡是说，通过分享真理智慧。好，来这里发光，怎么样发光？你怎么才能让自己发光？疗愈自己就帮助了别人。好，非常的好。然后再进一步的去问一下，疗愈自己以什么样子的方式来疗愈自己？帮助身边的人，以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帮助身边的人？拯救地球，怎么样来拯救地球？感觉使命感那么重。好，你先继续去问，拯救地球是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体验什么？好，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还是继续去问，以什么样子的方式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接纳各种各样角色的同学和家长，允许他们原来的样子呈现出来。好，非常的好。通过灵修。好，那么通过灵修具体你要做些什么吗？可以继续去问。好，通过交谈。好，派想问一下刘新华啊，什么叫做原来的样子？然后 Gigi 说，做好自己就可以发光。我看到那团光了。好， Gigi 你继续去探索一下怎么叫做好自己，体验二元性。 就是充分的体验所有的好的、坏的、善的、恶的，然后学习人间的规矩。学习人间的规矩和体验二元性是为了什么？莫妮卡说，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文章，发布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好，非常的好，这个就非常的具体哈。唤醒我原来的意识，回家，原来什么样子的意识？回家，家是哪里？好，派对绿茵说哈，那就马上开动，不要拖，不要等一个合适的时间去做。依然如故说，通过疗愈身边人的疾病，带领大家提升意识。具体的疗愈方法，刘新华说，比如接纳孩子们不穿校服戴首饰，男女同学传纸条。莫妮卡说，这两天就在写了，好，非常好。好，已然如故说，通过我的手发出的能量疗愈。好的，好，那么我们先退出阿卡西记录，不管你拿到了还是没拿到关于这一块的答案，待会儿呢，我们会继续进入到阿卡西记录里，跟着我一块念，感恩宇宙无条件的爱。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我接受所有光明和黑暗的交织所给予我的展现。请关闭静一晨的阿卡西记录。好，双脚平放在地面上，想象脚底长出根须，然后允许全身多余的能量顺着你的全身往下，顺着脚，沿着那个根须回馈给大地母亲。大家在这个时候通常都会感觉到，就是腿部会有能量流过的感觉。好，待会儿等到能量走完了之后，待会儿等到能量走完了之后，那么呢，你们就可以起来。完了之后去喝一点水，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的阿卡西。然后对一些复训的同学的话，如果不经常练习的话，你们最好也是一定要等到能量走完。走完了之后起来喝点水，运动一下。那么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43的时候我们准时回来。